项目上不断发力，以协同合力打造更多绿色交通的样板城市，更好地发挥示范性引领作用，京津冀任重道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4号星期日，农历正月1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继续带您一同了解中国近代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不过今天我们的侧重点是孙中山的感情生活，他和宋庆龄一生携手，都共同经历了哪些浪漫与坎坷。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孙中山与宋庆龄的感情世界。 1922年6月16日，广州，一个闷热的夏夜，树上越发嘶哑的蝉鸣声，仿佛预示着一场巨大躁动的到来。半夜2点，越秀楼里一阵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打破了一夜的安宁。起床接电话的男人显然还睡眼惺忪，但是随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焦急的话语，瞬间就清醒过来。你说什么？你确定？短短几句交谈声让男人的太太也清醒了过来，他很快就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庆龄，快，我让同志送你走。男人对他的太太大致解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令男人惊讶的是，他的太太并没有按照他说的那样匆忙换装出门，反而从容淡定地对自己说，先生，你走，我留下。男人十分不解，并且万分焦虑，毕竟一向善解人意的妻子很少与自己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此刻妻子这般执拗，让男人有点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广州街道上一队队越军正带着枪支火炮向越秀楼涌去，显然这个夜晚不会平静，一场兵变，一触但发。刚才所说到的这对夫妻中的女方，正是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而她的丈夫，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孙中山。 孙中山，本名孙文，字在之，号逸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手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创立五权宪法，带领中国近代的革命志士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后来孙中山与小自己27岁的宋庆龄结识，两人坠入了爱河。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依然决定与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 中山的革命事业始终未能一帆风顺地进行，在先后经历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的失败后，孙中山在以陈炯明为代表的粤系军阀的拥护下，只得在广东一带建立了一个总统府。而渐渐的，由于政见上的不同，陈炯明等军阀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难以调和。最终在1922年6月16日这天，陈炯明率领起义炮轰孙中山的府邸，正式罢免叛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夫妇必须面对开场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场景。 而越秀楼里汉军已经步步紧逼，孙中山夫妇二人还在坚持要对方先离开，自己留下殿后。孙中山不顾在场多人劝阻，誓不撤离，甚至一度决定血溅轩辕。很快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屋内的气氛紧张了起来。据孙中山夫妇二人脱险后回忆，千钧一发之际，宋庆龄握着孙中山的手对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你。孙中山这才跟随警卫撤离。从半夜2点到第二天下午4点，越秀楼内外战火纷飞，榴弹随时可以取走宋庆龄的性命。但此时宋庆龄的腹中已经怀上了他与孙中山的骨肉。尽管四周横裂的尸体到处可见的血迹让宋庆龄的身体十分不适，但是他又想想自己即将为人母，想到将来一家三口在一起时的场景，宋庆龄却感觉突然又有了勇气。枪声沉寂之后，我化妆为一村民，而剩余的一位兵扮作反夫离开这村屋。只是宋庆龄后来写下的回忆文字，当宋庆龄撤出总统府时，距离孙中山撤离已经接近24个小时了，他身边的守卫也只剩下一个人。终于也不知走了多少，经过了多少条触目惊心的街道，宋庆龄这才躲进了一位同事家中。所幸的是，宋庆龄在第二天得知丈夫孙中山已经平安登舰，舒了一口气。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宋庆龄乘船来到了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家中。丈夫平安的消息让宋庆龄十分喜悦，但是很快一块巨大的阴霾又掩盖在这对革命伉俪身上。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到友人钟荣光家中时，宋庆龄因为过度疲劳血气两失昏了过去。钟荣光及家人迅速请来医生为宋庆龄诊治，可惜为时已晚，因为高度紧张和奔波，宋庆龄腹中胎儿已无力回天。更让人难过的是，她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宋庆龄醒来之后得知孩子已然离她而去，并且从此以后她将无法为爱人生育。一向沉稳的宋庆龄再也忍不住失声大哭。 1922年这一年是孙中山与宋庆龄婚姻的第七个年头，时年56岁的孙中山终于盼到了属于他与宋庆龄的爱情结晶。老来得子可是中国古画中最值得大喜的事情之一，但是兵变来临之时，他却先行离开儿太太为其九死一生，甚至失去了他们的至亲骨肉。为此他十分自责，甚至认为如果一早带着宋庆龄一同离开，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孙中山最早是与宋庆龄的父亲宋家树相识的。宋家树早年留学海外，学成回国后当起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买办，并信奉了基督教。孙中山与他相识是在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28岁。1894年夏，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与宋家树相识。年岁相仿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让孙中山与宋家树很快就成为了朋友，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 于是宋家骏在传教同时一开始暗中印刷革命刊物及小册子，一边传教一边兴办实业。 在与孙中山相遇之后，受到其革命理想的感染，宋家树倾家捐赠万贯家财用作革命经费，以支持革命事业，并亲自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而那时刚刚一岁多的宋庆龄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后来孙中山因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再见宋家树时，宋家树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不能继续给孙中山当秘书，这份工作就交接给了他长女宋霭龄。而那时宋庆龄也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之后宋霭龄嫁给山西府上孔祥熙，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工作便落在了宋家树的次女宋庆龄身上。 成为了孙中山秘书的宋庆龄已经接受过了高等教育，被周围人评价为性格沉静内敛，做事细致耐心。 宋庆龄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亲宋家树是他的启蒙教师。宋庆龄七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十五岁时携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米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卫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明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父亲宋家树常常向孩子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命运抗争、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不卑不亢、谦虚自尊的精神，以及对子女大胆和有远见的培养，都对宋庆龄崇高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宋庆龄对孙中山讲解的革命事业有着无限的憧憬。 适逢姐姐宋霭龄即将出嫁，于是宋庆龄便接替了姐姐的工作。在协助孙中山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宋庆龄还得到了少有的特权，能看到一些日本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他这样告诉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玲：我从没有过这样快活，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孙中山不仅将各项革命工作托付给宋庆龄，而且时常与他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帮助他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对于这时的宋庆龄而言，孙中山不仅是党的领袖、父亲的老朋友、自己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榜样。在他看来，孙中山的思考与实践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或许是习惯了宋庆龄无微不至的照料，又或许是宋庆龄太过理解和支持自己的内心想法，在工作之余，孙中山会不由自主地与宋庆龄愉快地攀谈。与宋庆龄不仅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有了更深的交流。那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租住在日本人梅屋庄吉的家中。梅屋有一个义女叫做冈本美子，对于这对特别的中国房客，冈本美子曾经写下过一本回忆录。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画面让她一直非常的难忘。有一天晚饭后，梅屋一家和孙中山、宋庆龄都凑到了客厅里，冈本美子弹起了钢琴，屋主梅屋庄吉的妻子则演奏了小提琴。当冈本美子完成演奏后，宋庆龄也凑到了钢琴前弹了起来，而且一边弹一边用漂亮的女高音独唱。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冈本美子的妹妹千世子在屋子里来回的走动，发出了很大声响。于是孙中山便把小千世子抱起来，把手指放在小朋友的嘴上做了嘘这么一个示意。而后在宋庆龄表演的时候，孙中山便一直抱着小千世子，一边认真地凝视着宋庆龄的脸。 在当时已经成年的冈本美子眼中，孙中山看宋庆龄的眼神满满的写着爱意。也许就是在这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孙中山爱上了宋庆龄。在确立了关系后，孙中山对自己的爱人是百般殷勤呵护，于是两人渐渐地有了步入婚姻殿堂的想法。但是恋爱归恋爱，结婚是结婚，相爱容易，但要一起生活，两个人面前还有着各自的阻碍。 1915年6月，宋庆龄启程返回上海，就自己的婚事征求家人的意见。令宋庆龄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引起了全家人的反对。家人称孙中山与宋庆龄相差27岁，摆出种种理由拒绝这段婚事。家人轮番劝阻宋庆龄，希望她放弃嫁给孙中山的想法。然而宋庆龄那份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坚定执着，将家人的劝说都化为了泡影。于是宋家人决定软禁宋庆龄，甚至着手给她另谋婚事。 听闻宋庆龄被软禁的消息，孙中山坐不住了。 被软禁的宋庆龄每天只能孤单地望着窗外，他将和孙先生相识的过程以及思念说给了照顾他起居的女佣听。没想到向往自由神圣的婚姻的女佣竟被宋庆龄所打动。关于这段往事，宋庆龄曾回忆道：回到上海后，我接到先生的来信，要我去日本。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还好最终在你用的帮助下离家出走。 在宋庆龄成功从上海的家中逃出返回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和宋庆龄二人就举办了婚礼。宋庆龄戴着一顶棕色的花帽，身着礼服与孙中山合影，这就算是他们的结婚照。到场的宾友并不多，许多革命同志因为对这份婚姻持反对意见而没有来参加，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以及陈其美在场。在婚礼上，日本律师和田瑞拿出了一份他们三个人事先拟好的誓约书，让两个人签字。上面说，两个人回到中国后要紧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第二条是这样写的：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这一条也成为了宋庆龄终身遵守的法则。最后，或许是考虑到结婚的这个时刻，宋家二老对这桩婚姻还是反对的，所以这第三条里还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誓约书的左下角，孙中山和宋庆龄分别签下了自己的本名孙文和宋庆龄，并且郑重地加盖了印章。随后在现场宾客的注视下，孙中山拿出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只见孙中山拿出了一支精致的毛瑟手枪，递给了宋庆龄，并对宋庆龄解释自己是清廷的通缉犯，宋庆龄跟着自己人身安全很没有保障，这把枪可以用作防身，枪里配了20颗子弹，19颗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一刻危机时刻由宋庆龄可以自己决定如何使用。此后的人生里，宋庆龄一直随身携带这把枪，特别是在丈夫过世后，这把枪成为了一个寄托，陪伴着宋庆龄直到过世。不过这是后话。就在1922年，宋庆龄因陈炯明叛变导致流产、失去生育能力时，他就一度想用这把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孙中山自然不能允许妻子这么做，而且夫人遭此大难，主要责任在他孙中山身上。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4号星期日，农历正月1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这个时段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我们2018年新策划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这家百年老号，就是中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北京市珐琅厂。景泰蓝都有哪些绝美之处？它在造型、纹样、色彩、工艺质量和艺术水平上都有哪些门道？这几年景泰蓝技术又有哪些发展？这些年又诞生了哪些景泰蓝的国礼精品？这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赶紧进入这一节的访谈部分。 我们要来跟大家说的这家老字号呢，应该说对于很多老北京人来说也比较熟悉，它就是北京珐琅厂。1956年1月，北京珐琅厂由42家私营的珐琅厂、造办处和作坊合并成立，是目前全国景泰蓝行业中唯一的一家中华老字号。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苗永生。苗总您好。 听众好。 哎，欢迎苗总来做客。苗总在珐琅厂也待了好多年头了哈，咱们相识已久了， 应该是37年了。 37年了哈。那当时进来的时候还是个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子， 小孩儿， 当然现在也是正当年哈。来，我们请这个苗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待了37年在珐琅厂，对于珐琅厂也有很深的这个情感哈。一说到这个景泰蓝啊，您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感兴趣，我们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好多朋友都说珐琅厂哈经常还办各种活动，他们还去参加，所以就特别想听听您说说这里头的门道。这个。像这个景泰蓝，它又叫铜胎掐丝珐琅，已经是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是吧？ 600多年。 是，实际上呢，这个景泰蓝呢，对于它的认识哈、啊，对于我来说，最早是小学课本，我记得叶圣陶先生写过一篇 《景泰蓝的制作》， 对，写过一篇这个课文，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有印象。 对， 那个时候那套课本是全国发行的，全国人民都有印象 哈、 啊。来，您跟我们说说吧。这个景泰蓝，它又叫这个铜胎掐丝珐琅，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技艺呢？ 它这个实际上这个铜胎掐丝珐琅啊，它是在这个金属表面用这个玻璃光釉料呢进行一个豪华装饰的珐琅器的一个工艺品。 嗯。 那么它涉及到好多的一个工艺过程。那么这个工艺过程，比如说有绘画、有雕刻、有镶嵌、有冶金、 锻造、玻璃熔电等等，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工艺。 嗯， 实际上还是也是一种这个金属与火的艺术。 哎哎，一般不是有的时候也说景泰蓝它是瓷器吗？它本质上算是金属还算是瓷器呢？ 它实际上跟瓷器是有天壤的之别。说是的景泰蓝，它实际上它是铜胎的。 铜胎的。 提到景泰蓝，提到珐琅器，它是铜胎恰似珐琅，都是在金属的这个表面，那个附那个点上一些那个珐琅釉。 也就是说，甭管是瓶子还是碗，它的底儿都是铜的，就是不像瓷器那样会摔碎了。 对对对对，它 但是您要是摔了，那个花会摔坏。 它掉到地下以后吧，如果磕的话，它容易崩蓝，就是晶蓝，就是这个色彩 会掉下来。 对对对， 比如说或磕了、挖进去一块之类的。 对对对， 但它的底儿是铜胎的。 对，它碎不了，它是紫铜的。 嗯，然后这个在这个铜胎上面，然后就是。刚才说掐丝，实际上就是把一些这个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在上面，焊在这个铜胎上，是吧？ 对，他用那个、根据图纸，根据大师设计的这个图纸啊，用这个扁铜丝，它是扁的、大小也不一样，根据作品的规格呀、它铜丝的、那个高度也不一样，薄厚也不一样，然后呢，掰成各种图案，花鸟人兽，对吧？建筑这些都可以掰。 嗯， 掰完了以后呢？蘸上一种白芨，白芨是一种中药，实际上它是白芨是一种中药。这个中药呢，它给它加一点水，和开了以后，它起到一个临时固定的作用，就跟胶水一样。 哦， 就 是、中药还有这作用，这要喝下去，那不是 它 对人没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它是中药嘛，它拿这个掰好的这个各种图案呢，就是蘸点白芨，临时固定的这个铜胎上。 嗯， 然后呢，这个铜胎这个作品整个都把这个丝掰完了、掐完了、粘完了以后，再撒上一层铜焊药或者是银焊药，放到900度以上的高温里边给它焊住了。 哦，这先是焊住，把这个胎等于是一个底子给做出来， 对，把这个丝和胎焊接到一起。 嗯， 这叫掐丝。 掐完丝之后呢，就要这个嵌珐琅了，是吧？ 对，掐丝完了以后呢，是焊丝。这个焊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进入这个点蓝。所说的点蓝，为什么叫点？ 嗯， 它是用一种蓝枪，就实际上就咱们那个蓝枪最原始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嗯， 这个最原始的就是一种，就跟自行车那车条， 嗯， 一个，然后呢，给它头上那个砸瘪了，出来跟小铲儿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就是，拿这个东西呢，崴着这个釉料，就是景泰蓝的色彩那个釉料，填充到根据这个设计的图纸，得用的颜色不同，填充到各个这个丝跟丝之间。 因为它有着釉料，所以有的人觉得它有点像瓷器，因为它那个面上光洁的像瓷器似的哈。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我们这样吧，先请这个苗总来说一说景泰蓝在我们国家的起源吧。刚才节目一开始，其实我就说到6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哈，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实际上景泰蓝呢，刚才说到了啊，它是一个舶来品，它元末的时候传入咱们国家， 嗯， 传入中国。那么它的工艺呢，到了明朝景泰年间，比较成熟， 嗯。达到了一个相对 就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 状态哈， 对，然后呢，为什么叫景泰蓝呢？它实际上它的正名啊叫掐丝珐琅，它不叫景泰蓝，景泰蓝实际上是一个小名，但是呢，在明朝景泰年间，这个工艺呢比较成熟，而且当时的那个色彩啊，就是这个底色主要以蓝色为主，那时候叫宝石蓝，主要以蓝色为主，所以说呢，后人叫给他起个名字叫景泰蓝，但是这个景泰蓝从什么时候开始叫呢？实际上是从清朝的雍正年以后，当时啊有一个给皇上有一奏本，那个奏本里边写这个话它非常多啊，就说起一句话就叫景泰蓝瓶不好，但是当时啊他这个话语呢他没有那个标点符号，也有叫景泰蓝瓶不好的，也有叫景泰，景泰是一个年号，叫蓝瓶不好，所以说从雍正年以后才把掐丝珐琅叫成景泰蓝，实际上景泰蓝是小名。 哦，实际上大名应该是铜胎掐丝珐琅。 大名叫掐丝珐琅。 啊，叫掐丝珐琅。 对对对。 哦，所以景泰蓝是它的小名，但是现在呢，这个景泰蓝也是北京这个，这个四绝哈、工艺品的这个四绝项目之一了。 对对对对，这个工艺美术行业里边的四大名旦之一。 四大名旦之一，景泰蓝。 而且这个景泰蓝，刚才这个苗总也说了，这个因为珐琅厂在这个南三环四环这儿，所以那一带都叫什么景泰什么什么哈。 那个这个珐琅厂的位置啊，它是实际上58年我们迁到这儿的，在之前56年成立的时候，在这花市啊、前门一带， 嗯， 然后呢合并以后呢，就是迁到这个目前的厂址，叫永定门外安乐林路10号， 嗯。 为什么它这个附近呢有好多跟景泰蓝有这跟珐琅厂有关的这个地名， 嗯， 比如说咱们天台南门往南侧，这是二环路上这个景泰桥， 景泰桥这个就最有名了。 对景泰桥往南呢，它是一个景泰路， 嗯， 然后呢到那个景的西边呢，它有景泰社区， 哦， 而且还有景泰小学，包括咱们最新就是开通的这14号线的景泰站， 哦， 就珐琅厂附近的站呢叫景泰站， 哦，叫景泰站， 景泰站， 嗯， 都是因为有珐琅厂才叫的这个名儿， 哦， 而且珐琅厂呢应该说我们建设了咱们国内唯一的一个景泰蓝，唯一的一个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 嗯， 这个呢也是咱为了是弘扬传承这个景泰蓝文化，叫老百姓呢到珐琅厂来看看， 嗯， 体验参观都是免费的啊， 嗯， 这个是都是免费的，叫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的传统工艺，北京的传统文化。 有机会我们组织听众一块上您那儿去，您请那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来讲解，好不好？ 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去。 好，那我们接着来说这景泰蓝的这历史吧。这个古朴典雅、精美华贵的景泰蓝，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被称为国宝精粹，这是北京的精哈。刚才说了，北京这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之一。但是这项技艺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据说当时是濒临没落，是吧？ 对， 说这项技艺的传承还和一对家喻户晓的这个夫妻息息相关。林徽因和梁思成， 对对对， 是什么情况呢？当时， 嗯，当时，这个咱们刚解放初期啊，景泰蓝是濒临灭绝，因为它是属于宫廷文化，工艺呢也比较繁杂，这不是老百姓呢也没有钱去买这个东西，而且呢对它呢又不了解，所以说皇上都没有了，谁还需要景泰蓝呢？ 嗯， 但是实际上从雍正年以后呢，景泰蓝也是在出口， 嗯， 但是出口呢由于战乱。这个出口下降，而且呢当时的景泰蓝工艺说实话就是不是很好， 嗯， 那时候被称为河漂子，就是河漂子，就是把这个景泰蓝搁在河里边它能漂着。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当时它的胎啊比较薄，工艺比较粗糙，而且呢为了迎合西方人的这个审美观呢，有些比较低俗的一些作品， 哦， 但是由于战乱，即便是这样的话，由于战乱，由于动乱，这个景泰蓝也是奄奄一息。那么刚解放的时候呢， 嗯， 这个梁思成和林徽因啊，到了这个叫海王村古文化市场，在一个旧的古玩摊上看到了一个东西， 嗯，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说就问这个摊主说这是什么东西？摊主说这是正宗的这景泰蓝，这别处你已经看不到了。 嗯， 这个景泰蓝的这个一些厂家都关张了， 嗯， 景泰蓝这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就算绝根了 哟。 所以说呢，就林徽因听了这话以后啊，回去以后跟梁思成他们就研究，在清华大学营建系， 嗯， 成立了一个抢救景泰蓝的工艺美术小组 啊，哦。 那么这个小组里边有钱美华、长沙安娜、高庄、孙君莲等等。 嗯，那么景泰蓝呢，刚才说了很多这个极致的这个工序，那么有这个从600多年前到现在哈，这些工艺得到了哪些这个改进和提升呢？尤其是在这个珐琅厂成立之后，刚才您说到了，比如说在这个点蓝的时候，它这个就是釉料的这个渐变色，这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嗯，对对对， 现在色彩比以前好多了，是吧？ 嗯，对对对，它实际上景泰蓝工艺从解放以后到现在来讲，从工艺水平、产品的质量， 嗯，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这个提升的内容也非常多。 您给我们举些例子说说。 你比如说景泰蓝釉料，这个釉料呢，更就是以前景泰蓝釉料也就10几种，目前来讲我们已经发展的70多种，景泰蓝釉料有70多种。 70多种是指70多种颜色是吗？ 色彩 哦， 70多种色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景泰蓝工艺的改革。 嗯， 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咱们刚才我说的景泰蓝的蓝枪， 嗯， 是拿那个小铲儿一点往里铲。 嗯， 现在呢，我们实际上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发明的珐琅厂发明的什么叫吸管儿，就小玻璃管儿， 嗯， 头上呢有一个小胶皮丝儿，一挤把料挤在管里边， 这样子能 提高劳动生产率。 哦， 对。 还有一个比如说设计，就是景德蓝的设计一直是在手工，大师拿手画。 嗯， 但是目前来讲，它一不适应这个快速这个，比如说客户要求的比较急，是吧？我要个东西是工期比较紧，但是辅助的还有好多的电脑的设计，哎，这些都是一个工艺的改革。 嗯 嗯，这个其实这改革也非常非常多。 嗯嗯，为什么这个景泰蓝这个颜色的这个提升也那个就是算是一项很重大改革？为什么以前颜色就少呢？ 以前颜色少呢，因为他在这方面他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我们研究一些新的色调、新的色彩，都是也是、政府支持吧。 哎，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景泰蓝这个釉质这个色彩，它是用什么东西调制出来、这个颜色？ 它实际上景泰蓝的色彩，它这釉料啊，它还是矿物质组成，主要的还是矿物质。 矿物质。 这矿物质就长石、硬石。这个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加上金属氧化物的着色剂，加上一些那个有起光的作用的一些那个原材料， 嗯， 然后高温熔炼，比如说蓝色，咱们所有的蓝色，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氧化钴， 嗯， 只有钴才能出蓝色。比如说红色，什么东西能出红色呢？铜能出红色，还有一个什么能出红色呢？粉色，就是黄金。这里边必须得有黄金才能出粉色，哎，它这个金属氧化物的着色剂，那叫着色剂。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邀请到了北京市珐琅厂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苗永生，为我们讲述手工艺的极致之美景泰蓝。那么说到这个景泰蓝呢，大家这个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小物件都是，尤其老北京喜欢这景泰蓝做的东西哈， 对， 所以大家互动也特别的热烈，而且景泰蓝这个珐琅厂工也搞了很多活动，所以可能不少朋友都参与过哈， 对，都去过。 哎，那这样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说了这个景泰蓝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之一呢，除了这些小件，还有一些大型的器物，尤其是作为这个国礼来进行赠送哈。先请苗总来跟我们说说吧，有哪些比较著名的国礼都是景泰蓝的？ 对，刚才我已经说了，咱们解放以后新中国第一份国礼就是景泰蓝。 哦， 这是郭沫若老先生是说的。 嗯， 那么解放以后呢，景泰蓝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的元首包括贵宾也非常非常多。 嗯， 那么仅举两个例子，比如说这个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嗯， 北京市政府赠送给香港回归的叫普天同庆大屏， 嗯， 那是1米8高，加上底座两米多， 哦， 那么这是一个景泰蓝的国礼， 嗯， 代表北京的形象，代表这个为这个香港那个群众啊送上祝福， 嗯，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2014年 A 片回忆， 嗯， 咱们习主席代表中国政府赠送各国元首的，那个叫四海升平， 哎， 包括最近的呢，比如说2017年， 嗯， 1月8号。习主席呢，在日内瓦联合国， 嗯， 送给日内瓦联合国总部的国礼叫盛世欢歌， 嗯， 还有一个送给那个，叫那个世界经济论坛组织， 嗯， 总部的，它是一个叫四面方尊， 哦， 这也是2017年的1月份， 嗯， 这是最近的。 来，我们说说最近的这几件吧。2014年 APEC 会议，刚才您说的。赠送给领导人的这个礼品就是珐琅厂做的叫四海升平的景泰蓝纪念品。 对， 我听说这份纪念品里凝结着8位国家级和北京级的工艺美术大师的高超技艺，是吗？ 对， 啊，嗯，跟我们说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呀，这个叫四海升平呢，它这个每面都有各自的这个，每个大师呢都有各自的风格和专注的领域。 嗯， 它这个。这个作品呢，它是融合了掐丝珐琅、画珐琅和赞叹工艺，它是多工艺结合的这么一个锅里。它画珐琅的画的四个面，其中有 APEC 的徽标，有那个咱们中国的那个长城， 等等，就是应该说体现了咱们景泰蓝工艺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八位大师进行反复的一个 制作 修改那个设计稿。 哦，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这个礼品啊。 对，它是优中选优。 嗯， 其实当时设计了好多的礼品， 嗯， 到最后选定的就是这个四海升平。 嗯，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2017年新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日内瓦总部赠送的盛世欢歌景泰蓝那个瓶是吧？ 对对对， 是一个大瓶子是吗？ 它这个景泰蓝盛世欢歌这瓶子是1.2米高， 嗯， 高1.2米，不加底座。它这个里边的象征有一些，你比如有和平鸽，有牡丹，有菊花， 嗯， 它是还是期望世界和平，希望那个咱们全世界呢，这个这个各国经济发展，这个这么一个祥和的一个寓意。 嗯嗯，那么我们知道珐琅厂呢也在不断的创新，继续传承了景泰蓝的工艺技法之外呢，刚才您也说了，现在还引入了类似于日本七宝烧工艺的新产品是吧？叫什么银晶蓝之类的？ 对 啊，这给我们说说。 这个银晶蓝的产品是80年代末，珐琅厂独创的，它是，实际上它是跟七宝烧相媲美。 嗯， 但是呢它跟景泰蓝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银晶蓝呀，它用的釉料它是透明的。 哦， 它是透明的，它光泽度比较好，而且呢它掐的是银丝，它不是铜丝。它 真银是啊？ 纯银丝。 哦， 它在那个没有主图案的地方呢，它不进行掐丝。 嗯， 所以说这个工艺难度啊比景泰蓝还要难度大，当时的出口量是每年是在珐琅厂是在100多万， 嗯， 200万左右。但是呢，后来呢，这因为它成活率比较低，这个银晶蓝我们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成活率比较低，后来呢不做了，这东西就停产了，不做了，到目前来讲也没恢复做的。 哦， 这个东西呢还是看市场需求， 嗯， 不做了。但是在咱们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里边，大家可以看得到， 嗯， 而且我们在老物件淘宝打击，就是景泰蓝珐琅厂搞的这个，在珐琅厂里边搞的这个，每年这个国庆期间搞的老物件淘宝打击上，大家当时也推出过， 哦、 现在可 能还能淘到点这个 还能淘到 老物件哈， 应该可能以后可能还有点，不是很多。 但是您说的七宝烧现在厂里是有做是吧？ 七宝烧也是当时我们给日本加工的。 哦。 但是现在也没有这些东西， 一阵一阵的哈。 对对对对。 啊、哦嗯，以前这个景泰蓝产品还有十蓝九砂的一个说法是吧？ 对对对， 就蓝上面会有砂眼是吧？ 对对对， 这个很影响。 嗯、 我了解到咱们这个珐琅厂也是做了很大的工艺改进，嗯、现在有很大的改进是吧？ 对，这个十蓝九砂景泰蓝历史上，你到故宫里边看那景泰蓝的那个制品，它好珐琅器的制品， 嗯， 它好多都有砂眼，那砂眼非常非常。 为什么会有砂眼呢？ 它因为它一个是它釉料的这个纯度， 嗯， 达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工作环境有影响。那么珐琅厂呢，应该说从，尤其是在这个改制以后，我们是2002年改制的，我们对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第一，比如说从烧蓝上，以前烧蓝是用的是煤， 嗯， 咱们现在北京不可能用煤烧，后来呢，我们把用煤变成了天然气， 嗯。 这个它这个烧蓝的这个过程它干净了， 嗯， 还有一个呢用电，我们用电烧煤更干净。再一个我们釉料的纯度，釉料景泰蓝色彩釉料的纯度，烧蓝的温度把控的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么就使这个景泰蓝目前珐琅厂，我仅仅指咱们珐琅厂的景泰蓝的 制品，北京珐琅厂的 北京市珐琅厂的这个景泰蓝的制品，砂眼非常少，基本上没有， 嗯、 但是。非常小的那个山有一个玩意儿也正常 啊、哦， 也正常。嗯， 这个工艺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所以现在珐琅厂每年也会搞很多活动。您跟我们大家说的都有些什么活动？ 嗯嗯、你看每年的，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十一期间叫景泰蓝，老物件淘宝打击、 嗯， 我们已经连续搞了5届了。 嗯， 春节期间景泰蓝皇家艺术描绘，我们也是连续搞了5届了。 嗯， 比如说非遗日。我们也搞， 嗯， 而且呢，平常日子，我们比如说一开门，我们都是免费的接待大家来珐琅厂参观。你比如说外地的来的亲戚朋友了，叫他体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景泰蓝怎么做出来的。 得了解一下井台兰的历史，可以到珐琅厂来。第一，到珐琅厂来可以看到这井台兰的制作过程，也可以跟大师啊、技师啊聊会儿，对吧？有什么疑惑，答疑解惑。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这里边呢，我们有自己的工厂店，说有需求了，你可以，哎，选购一个；没有需求也没关系，也可以索取一些井台兰用的一些 资料 、 哦， 这都是免费的。 那么下一步，这个北京珐琅厂在这个对于井台兰工艺的这种改进和提升上，还会做些什么呢？ 应该说井台兰工艺的提升啊，还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困难。但是我们如果要想在井台兰工艺上提升的话，要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觉得要借助科技的力量，第一，叫它，更能做出的作品更能符合人们，能进入人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些就是人们能用的一些东西，现在也有，但是呢数量不是很多，品种不是很多，对吧？我们要做一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能够用的一些井台兰的制品，同时呢我们要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开发一些文创产品。比如说呢？ 比如说一些井台兰的一些钥匙扣啊，或者一些纪念币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可以随身带的哈。 对对对。 北京市珐琅厂作为井台兰研发、生产、销售的基地，北京市外事接待单位，在传承中锐意创新，不断延续着这门手艺的极致之美，让井台兰这门技艺不仅停留在博物馆里，更能走入寻常百姓家，让这门工艺推广到更多的应用领域，引领着井台兰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好了，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 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是西方艺术史上的重磅人物，他不但是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也是本世纪最受争议的艺术家。画中的意境难测、个人形式乖张，更增添了他个人作品的魅力。疯狂的达利艺术展正在央美术馆举行，共计230多件萨尔瓦多·达利的代表性作品正在展出，其中包括达利生平重量级雕塑、画作、琉璃、家具以及黄金首饰等作品。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央美术馆馆长和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一起带您了解疯狂的达利。 天天的好心情不需要调味料，雀跃的在做一起的特调，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起，好浪漫的运动里有了目标，还在蛋糕上跳。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3月4号星期日，农历正月1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前不久平昌冬奥会闭幕仪式上，2022相约北京的8分钟文艺表演惊艳了全世界。尤其他们身上穿的服装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究竟这些服装背后有什么黑科技？设计历程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赶紧进入这一节的访谈部分，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开始进北京的苏格兰。 那么接下来将会是北京8分钟的文艺表演，主题是2022相约北京。那么导演呢是电影导演张艺谋。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的北京8分钟的文艺演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张艺谋都曾经担任了总导演。 今天的表演将运用现代的手法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冰雪运动元素，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进入场内的24名轮滑演员，还有24面带着透明冰屏的智能机器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刚刚呢，大家听到的就是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8分钟美轮美奂的表演的解说。虽然呢我们通过广播哈看不到画面，但是相信无论是通过电视转播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了这个叫做2022相约北京的8分钟的文艺表演。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轮滑演员们在平昌的奥运场地上下翻飞，来回穿插，画出了道道弧线，也组成了不同样式的艺术形象，惊艳了全世界。尤其他们身上穿的服装被称为轻薄又保暖，防风又透气，运动又发光。究竟这些服装的背后有什么样的黑科技？而设计的历程中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服装故事。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北京八分钟表演服装设计制作的带头人，两位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来做客，来介绍一下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楚燕。楚老师您好。 好，大家好。 嗯，欢迎您。还有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周少恩，您好，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这次呢，咱们两位呢是带领北京服装学院的师生设计制作的服装，真的是很吸引人注意。那个，白色的那二十几位这个演员哈，24位演员加两个大熊猫，闪闪发光的这个白色的衣服在冰面上非常的惹人注目。而且呢我们也预告了说二位老师要来做节目的消息之后，很多听众给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发来了留言， 特别想希望请您二位先给回答一下，网友申小曼说，说我对这发光的衣服印象特别深，是这个熊猫和这个轮滑演员这个衣服都是你们做的吗？ 这个轮滑演员的服装是我们做的，熊猫是四川的一个团队他们来完成的。 熊猫是那个大木偶， 对，是大木偶剧院他们的这个， 他们是自带的， 对对对， 是吧？ 在四川制作完成的 啊、哦。那么网友群艺说，白色的衣服太好看了，衣服还能发光，我觉得好神奇哎，是不是电池吧？不会触电吧？有这样的担心哈、啊？ 当然是要需要电池的，否则它不可能自己带电发光。但是我们都做了各种防护处理， 而且这衣服是要充电的，因为我也看到你们带来的那个图片上，还有那衣服一件件的挂在那儿，然后有那。电线伸出来插在那接线板上充电的哈哈。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冯小猪说，想问一下说这个衣服硬不硬啊，因为说到会发光的衣服，大家会觉得会不会是比较硬的，这是什么样的衣服，跟我们大家形容一下。 这个衣服肯定是不硬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在舞台上看到运动就是表演者他有很大的拉伸动作，所以从衣服的材料选择我们就是非常柔软而且很有弹性，然后呢我们上面的灯珠呢也是选用的这个柔性的 LED 灯 哦， 然后它的编排的结构啊还有方式我们其实都有考虑，对于他们表演做大运动幅度的时候很方便很舒适。 我们先来说一下吧，刚才说了这个每件衣服上都有灯珠，每件衣服上有多少灯珠呢？ 大约有800多个灯珠。 800多个灯珠。 加上头盔还有100多个，大概有900多个，将近1000个灯珠了。 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带的这个发光体。 是的。 哎，那当时会怎么想到要做这种发光的衣服？你们接到这个给平昌冬奥会这个北京八分钟表演设计服装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大约是在11月份，10月底11月份的， 就是 2017年。 对， 那实际上离得很近啊。 对，时间非常紧张 啊、 实际上最终确定下来，使用这个发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来呈现，其实也是，在整个的这个设计的创意的阶段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其实是改了这个创意。 一开始不是要发光的， 对的，对的。 一开始就是白的衣服是吧？ 是的。 哦，那后来什么时候改成要发光呢？ 后来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昌平，我们有一个这个排练的一个专门的训练基地。那么第一次做这个合成的时候，就是和地平和演员然后一起来进行合成，看现场导演看到这个效果，觉得尤其是跟在这个发光的大熊猫旁边，那么如果演员身上没有光的话，那么会显得非常暗淡 啊， 所以最终决定还是改成发光的这个服饰。 那是几月份了？ 11月份。只有一个月，不可能不到十几天的样子就把第一批的衣服做出来了。 哦，那怎么能够，因为我们所知道灯带都是比较硬的，如果朋友们家里头装修有用过这个的话，那就会用了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材料才能保持它是软的是吧？ 对，我们选择的这个柔性的这个 LED 这个灯珠呢，其实它串联这些灯珠的线是非常细的，大概直径有0.12毫米的差不多样子， 也就只有三根在一起。就它其实很细了，对。然后而且其实在选择这个，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之前其实类似做过这样的发光的服装，但是其实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面积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么贴身的，而且并且还是要它有大运动幅度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在这次做这个灯的这个布线的方式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灯在那个灯线上其实是没有弹性的，就是它实际上是物理上没有这种拉伸的， 电线肯定是没有弹性的啊。 但我们只能会通过它的这个就是排布的方式，还有根据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体结构，我们才能把它进行合理的一种安排，然后最终才能达到就既运动然后又能发光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效果。 哦，如果就这一串灯有一个被撑坏之后，这一串都会不亮是吧？ 是的是的 啊、哦嗯、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难度。我想知道这电线怎么固定在衣服上呢？是缝上去还是粘上去的呢？ 全都是手针一针一针缝上去的。嗯，这个是没办法用缝纫机去缝纫，或者是粘的话它也是不牢固的，只能是手针一个一个点固定。所以这将近这个1000个灯珠其实固定了，恐怕我没有统计啊，一定有超过几千个固定的点。 哦，那这不止你们俩了，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做是吧？ 是的是的。 哦，天哪，一针一针缝上去的。 嗯 我听说是在穿脱衣服的过程当中都有弄坏过是吧？ 是的是的，这是常常出现的。 对， 所以这次其实有一个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服装工作的这个艰难之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灯珠的这个电线太娇贵了，在整个穿脱运输包括尤其是在训练以及演出的过程中， 嗯 啊，非常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损坏。因此我们的这个排查这个故障以及检修，就是每次训练完我们都要从头到尾把服装检修一遍，这个工作量其实还是蛮大的。 感觉这是一个技术工作，已经不超越了服装设计本身了哈。 是说 变成了一个电工了。 对，我们几个在出发之前都进行了这个接电线的这个培训。对，尤其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丁诗农同学，他当然也是我们北服刚毕业的毕业生啊，他原来也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但是生生被练成了一个熟练工种的一个电工啊，到那儿就是迅速的各种接电。 太不容易了。刚才说了这么多都是实际上这个衣服的一些这个细节，那么这个衣服整体的这个设计也是充满了中国元素，闪闪发光的灯珠好看，但是背后呢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不为人知的这样的这个困难嘛，种种的这个困难。那么说到这次冬奥会北京八分钟的表演，我看到你们也总结了这个几个特点，一个是要御寒，第二是科技含量高，第三是要时尚搭配，御寒是最重要的。冬天冬奥会的这个表演现场本身就很冷哈，平昌今年尤其的冷是吧，所以御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在服装上也要体现，而且要体现这种高科技的御寒是吧？ 对，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平昌的这个冬奥会的闭幕式是在一个露天的场馆里进行的，因此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那么决定了它的这个温度，其实常年的温度是在零下10几度到20度，因此我们在北京设计和制作这件衣服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导演组包括奥组委的领导都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保证我们这些演员们的这个温度不能让他们冻着。 是 啊，所以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我知道你们这个衣服里头加入了一种高科技的材料石墨烯，这也是2010年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的这个就授给了这个石墨烯两位发明人哈，发现应该是哈。 是的，那个整个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完成整个这个要保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过程中，其实也是前期尝试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手段材料等等，那么石墨烯其实就是我们最终选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暖的一个材料。 嗯， 因为我们这次在那个保暖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刚才我们前半部分都说的是灯， 哎， 后半部分其实在保暖这个事情，其实我和楚岩老师一起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花费了其实不比灯更少的那个精力去解决保暖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平昌的那个温度它在零下10度或甚至20度，但其实平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风很大，如果有风的话，其实我们整体的人的体感温度会比无风的情况下会更低。 嗯， 所以呢我们这次在解决保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导演组啊还有就是各个方面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嗯， 然后我们其实在解决保暖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开始呢其实也没有就是使用上石墨烯，最开始还是用一种传统的保暖填充的方式去解决掉它。 嗯， 然后呢才会去因为 是这个高科技材料， 对对对，然后由于那个奥组委的领导然后介绍有这么一个新的这个材料，然后我们才把石墨烯这样的一个就是新科技，它其实是一个主动发热的一个概念，而我们传统的填充的方式是一个被动保暖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材料呢叫 可持续发热功能的石墨烯与自发热纤维，是吧？就这次服装上运用这个材料，而且我听说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本来要求的这个保暖的时间是这个几分钟，比如说是八分钟，后来是延长到了20分钟，因为还有候场什么的，是吧？ 对，包括我们其实在来之前，甚至要求达到这个3个小时以上的这个持续加热时间。 哦，对，后来是要求发热到3到4个小时了哈。 因为我们在去平昌之前，毕竟不是我们的主场，我们不能够完全判断场地的情况以及要求我们后场的这个空间的温度，因此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它尽可能的这个延长加热的时间，因此也是跟石墨烯的团队进行了反复的测试，包括低温的测试，在零下2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之下，它能够持续续航，包括这个带电的这个续航时间。 这次的这个服装设计经历也是一种很难得的这个经历哈，就是担心的这种动态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让人牵挂哈， 是挺磨练人的。当然我们也学到很多，跟整个团队包括从张艺谋导演身上他们的这种敬业，这种坚毅不拔，这种对艺术追求的这种完美执着，那么其实都是非常让我感动，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也是因为你们俩有具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才能跟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么好。 这 也是祝贺你们完美的完成了这个北京八分钟的这个服装部分。当然整个表演也确实是非常的完美。 对， 网友叮当说北服厉害了，我还以为就是设计师而已呢，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啊。那么二位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在做很多教研活动，因为我们之前约节目，二位老师就一直在忙开学的事儿哈，马上周日就要开学了哈。那么这个现在二位老师也跟我们说说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呢，或者有什么样的设想呢？ 其实在这个冬奥会在韩国闭幕式的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在北京的团队已经开始准备残冬奥会的这个闭幕式演出的服装了。当然我跟周老师，我们除了日常的作为一个教师的这个日常教学工作之外呢，那么我们其实也是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次冬奥会服装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希望在2022年未来我们也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下一届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的各类的这个服装设计制作过程中。 也祝福你们。周老师， 我觉得是在这次的这个设计项目当中，我觉得对以后的教学和工作，我觉得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设计的一个经验，我们都会带回到课堂，给到我们学生一种分享。其实我觉得有这一次的练兵，对未来我们将来北京冬奥会，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我觉得可能对于他的这种认知，然后服装的设计，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更深刻的这个理解， 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啊。 是 咱们这个平昌冬奥会上北京八分钟的演出服可以说是融合了高科技和时尚感，那么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呢，我们也感受到了现在服装当中的智能，服装当中的中国力量。那么北京服装学院呢，也通过自己的服装作品充分表达了2022北京建的核心理念和中国的热情。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期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 好了，今天的访谈部分就先到这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下面是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唐代阎立本绘制的著名历史画卷《步辇图》最近亮相首都博物馆开幕的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这次展览汇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五省市21家文物收藏单位，共216件组文物，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西藏文物展览。展览从文明溯源、高原天路、雪域佛韵、河童一家等四方面展示了西藏的历史与文化。这一展览将一直持续到7月22号。不过由于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画作年代久远，为保护文物仅能展出2个月，所以想要一睹大作真容还需要抓紧时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公布的一项考古成果显示，河南安阳曹操高陵是一处内有圆墙外有壕沟，地上建有神道和陵寝建筑的高规格陵园，但这座曹操高陵却曾经有计划地遭到毁陵，陵园内所有地上建筑被拆除。经过考古学家的推测，可能是他的儿子曹丕主导了这件事情。这次考古还解决了一些令考古人纠结多年的历史问题。曹操墓发现的时候，与之相距数十米发现了一号墓，是谁葬在了曹操身边，曾引起了世人的无限遐想。这次考古证实，一号墓年代早于高陵陵园，与曹操墓并非同一时期墓葬。2018年全球高端艺术品市场迎来开门红，就在2月28号伦敦苏富比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拍卖会上，一幅毕加索的作品拍得超出预期的高价。这幅取名为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的作品被拍出了4900万英镑，约合 4.27 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此前的预期的成交价。公开资料显示，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女子是毕加索以金发缪斯玛丽为灵感创作的肖像画，深刻描绘了画家的内心情感。这次拍卖的负责人表示，经典作品的市场处于史无前例的水平，这幅画在这一类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地时间27号晚上，佳士得首场海外大拍结束了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及超现实主义晚拍两场晚拍，共计斩获大约13亿多元人民币。超高价位方面，有毕加索创作于1967年的《火枪手与裸女》，以 1373.375 万英镑成交。毕加索的人像成交价为 833.375 万英镑。毕加索成为当晚拍卖中当之无愧的明星。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中不仅九件拍品全部成交，而且多数超过了最高估价的两倍。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现在很多人习惯在车上给手机充电，特别是在车上用手机导航时，充电更不可少。那么在汽车上为手机充电到底好不好呢？汽车业内的专家表示，不管是使用车上的 USB 接口，还是直接使用车载充电器，都可能导致手机不仅没充进电，还损坏了手机电池。此外，手机在车上用 USB 端口充电时，会加大车的油耗，使每加仑汽油的行驶里程约降低 0.48 公里。每小时在车内充电的成本大约是1.3块，很不划算。英国11岁的男孩可以演奏四种不同的乐器，更厉害的是，他本有先天弱听、失聪以及进行性视觉丧失等疾病。这名男孩的父母都是音乐家，希望儿子能够感受音乐的美好，便在男孩三岁时送他了一把小提琴，鼓励他接触乐器。虽然他听不到，但他喜欢感受琴弦的震动，似乎从演奏中得到了什么。去年，小家伙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小提琴三级考试，还拿到了钢琴的二级证书。去年夏天，小男孩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开始学习打鼓和弹吉他，目前学习效果非常良好。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利用非侵入性工具揭示隐藏在毕加索《全做了乞丐》这幅画底层的一幅艺术作品。隐藏的图像是一张风景画，艺术家是未知的一名画家。这幅叫做《全做了乞丐》的画作是由毕加索在1902年创作的。1992年，当研究人员发现纹理不规则时，暗示着画面底层中可能隐藏着不同的艺术作品。仔细观察后，研究人员发现画作裂缝中有着不同的颜色，发现画布曾经首先用于其他作品，然后才重新用于这幅《全做了乞丐》。这次研究同时也揭示了毕加索早期绘画的迭代。日本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四月起将新设肌肤假，不论男女老少，所有员工肌肤出现问题时都可以请假，并且员工可以在每年总计20天的带薪休假的时间内多次申请。这家公司表示，肌肤问题令人焦躁、不自信，让人痛苦。作为化妆品公司，公司希望减少这些问题给员工带来的压力。这家公司1月到2月对公司中的女性员工做调查问卷时显示， 75% 的调查对象反映经常加班时肌肤状态会不好， 52% 的调查对象认定出现肌肤问题会降低工作热情， 22% 称难以在工作时集中注意力，所以公司才推出了肌肤假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 2018年全国两会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今年两会一大亮点是在继续做好部长通道的同时，全国政协会议将第一次增设三场委员通道，邀请委员亮相，回答记者提问。另据新华社报道，今年的人大会议也将首次开启代表通道，讲述代表心声，展现代表风采，展现中国两会的开放和自信。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最近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从3月份开始召回部分全新宝来及蔚领汽车，共计43万0388辆。具体召回的车辆包括2015年2月16号到2017年9月8号期间生产的全新宝来汽车，2015年12月25号到2017年9月21号期间生产的蔚领汽车。这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装配原因，仪表盘线束可能在仪表台内偶发干涉，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车辆出现熄火、无法启动等现象，存在着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上述车型的驾驶员，不妨留意一下自己爱车的生产时间，及时与 4S 店联系相关事宜。再来关注一个微博的新变化，最近新浪微博发出公告，为了提高评论审核的效率，有效管理微博评论，微博将面向会员用户开通评论审核的功能。根据通告，开放评论审核功能的用户可以对自己微博下的评论实现评论的先审后放功能，也就是说，这类用户在收到评论后不会直接在前台显示，只有通过审核的才能显示。微博官方提醒用户，请在必要时开启这个功能，避免评论区出现违规内容。微博希望大家能够使用微博提供的官方工具，重视并依法加强内容管理工作。最后为您介绍一个周末游玩的好去处，今年到房山十渡旅游，您可以发现这里会多一条长度超过19公里的旅游休闲廊道。这条廊道规划设计了沿途的慢行系统，以及百草园、林间花海、水岸花田、青门彩叶这四处核心节点，还将为游客布置景观、停车等休息区域。据了解，十渡景区有很多水上项目，从去年8月河长制实行以来，已经封堵了沿岸的42处排污口，清理了河湖岸线垃圾渣土11000多吨。未来这里将成为清河底、清河岸、清河面的三清旅游景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 这周回家，我带二老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花了3000多，爸妈心痛得不得了，说啊，这没病没灾的，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呢？其实我知道，每次给爸妈过节费，他们也从来舍不得花，都是帮我存着呢。 俗话说呢，平安是福，健康是金，我更希望他们二老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哎， 与其帮我存钱，不如我帮他们投资健康，所以我建议您啊，春季养生，不妨给家人做点海参吃。 海参呢，被誉为是海底的人参，高营养低脂肪，内含了多种天然的营养成分，包括了16种氨基酸、各种的矿物质、钙、铁、锌、硒、镁等等，其中还富含了珍贵的人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等等的活性物质，所以呢给家人吃特别合适。 那今天的鲜芋仙海参团购节为您带来15块钱吃海参的活动，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每盒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呢，3盒600克的淡干海参，一周吃两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的， 划算到每头只要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79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之前买的海参差不多已经吃完了。老妈说啊，特别好发，口感 Q 弹，肉质厚实。送的这个焖烧杯呢也很棒，泡个海参，焖个红豆粥，一晚上就搞定了，特别实用。还有1044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公啊是做销售的，工作特别忙，真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确实啊，都说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山，春季养生正是身体储备能量和生长的阶段，海参一年四季都能吃，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食补海参，为身体打好基础。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3盒6